是你我熟悉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谢谢张也一些特别有辨识度的纯净之声带来这首讲述北京地区风情的《莽山韵》。离城区不算太远的莽山，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真的也可以去观赏一下它的风采。格飞扬这一站，我们请大家火速跳转到陕北，有请梁秋冬和刘和刚为你带来一首经典的《想亲亲》，以对唱的方式为你讲述着山西河曲民歌，深情地倾诉着对于彼此的爱恋。 想亲亲，想你那手儿那个软呀，呼喊那几个筷子那端不起那个碗呀呀。想你，心花花花落 赞呀呼嘿，你妈妈劈头打我量过那个盖呀哟，想你呀小弟呀，时刻在想你呀海呀呼海。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这里是我的 春夜，升起美丽的龙山江南， 在耳边分享到的是来自刘媛媛的《故乡陇南》，真心觉得这首歌是继她的《五星红旗》之后很棒的作品。讲述家乡的歌总是那样给人以希望和温暖，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歌飞扬在今天上半场的最后，我们邀请各位落脚在东北，庞龙要以特别的方式为您来讲述不一样的乌苏里船歌，来感受一下这不一样的民谣版。歌飞扬，刘慧邀请你，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乌苏里江南唱又唱，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和着人散开千张望，船儿满江雨满仓，啊啦喝啦喝你啦嘞呀，喝啦啦你喝你呀， 喝了那里喝你呀，啊啦

父亲母亲那样的优美和宽广令人心旷神怡，好像是他们的大手抚摸着我，伴着我们成长。刚才的这个女中音是年轻的歌手哈布尔。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继续策马在草原，听听已故歌者布仁巴雅尔为你带来好听的创作新民歌《草原九歌》。 古老的民歌旋律真叫人陶醉，给我一杯烈性的美酒，难忘的草原往事依然在心间，再来一杯马奶酒吧。哎，那片草原就像我的天堂，牧 人们唱着那古老的旧歌。哎哎，我的家乡就像美丽的姑娘，她的身影总在我心上。来吧，朋友们，和我干一杯。我只想唱一首醉人的家乡的旧歌。家乡的旧歌，哎，在哼那是个那么样子个嘟嘟弄，人家个多俩哈有我那里耶，哦，全村见那个作品都嘟嘟弄弄，人家个多。我俩个有哪里耶？哎哎，可惜咱们的我让我用不上。俺们那个自己跟你咕噜咕跟。哦，可惜我俩不是好了很多套。嗯，今天做的很那不念的那个，要我把去都胡俩个。 广西民歌《花针引线线穿针》，接下来要为你演唱这首歌的是一把好声音蔡琴，出自她的专辑《银色月光下》。记得曾经看过她的现场演唱会，当中就演绎了一系列的民歌作品，背景当中也是呈现了从塞北到江南不一样的月光。他就说过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是他特别喜欢的，觉得很好听，词曲都非常美。歌飞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花针引啊线，线穿针啊，男儿不知女儿心。 男儿呀，救祖心。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不见人那个 小船出青川，情花花还在心里满，心里 民歌走天下，刚才邀请大家分别上到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坡，分别听到的是来自泽旺多吉为你带来的这首《我和你最亲》，以及王尔妮儿带来的《鸭蛋蛋》，都是漂亮的高音，表达了不同地域人们的真性情。好了，今天歌飞扬的最后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停留在广东。这一地区流传的一首经典好歌，其实是经过了填词之后的广东民乐，而在今天的这个翻唱版本当中，你会听到一派动感样态呈现的《彩云追月》，有请马小梦和金志文的对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将为您网罗一批好听的对唱或者是重唱歌曲，欢迎您来捧场。感谢收听，接下来是北京乐广播。